黑二见到的这个林大坤就是黄静，而他身边那个所谓的矮个子是他从云南队里调来的一名缉毒警，叫杜子平。因为黄静透露出了可能要跟黑狗见面这件事儿，黑二在回去之后怎么想都不甘心。真让黑狗和林大坤碰了头，他以后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一咬牙，他跑到酒吧去找黑狗，打算试探黑狗到底知道了多少事儿。然而让他意外的是，似乎黑狗还不知道。不耐烦地看了黑二一眼，黑狗喝了口酒。 明天中午我能去哪儿啊？你他妈大晚上的跑过来就慰问这个。 黑二被这么一堵，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他小心翼翼地看着黑狗。 哥，你真的没什么打算？ 有屁快放，没话滚。 今天跟陈玄那边又没谈出个结果。陈玄不止让他赔那笔货的钱，就连他的那几个下属都算在了他的头上，而且一点转还的余地都没有。 奶奶的，那笔钱真拿出来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。但是这件事还不能惊动那个人，危急之际只能想个办法去对付陈玄。 黑二看着黑狗一脸心事重重的，也不想自己在这里讨人不待见，但是林大坤的事儿不问明白，他又实在是不踏实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开了口。 哥，你知不知道乔家最近在干嘛？ 乔家？我他妈不是警告过你吗？让你不要再去找他的麻烦，你当我说话是放屁是吧？ 没有，我不是要违背你的话，我只是想问哥，听说过林大坤吗？ 因为心急，黑二一时没忍住，把名字给直接说了出来。黑狗顿了一下，这名字他一点印象都没有。 林大坤，你他妈把话说清楚。 没事。 黑二后悔的恨不得自己抽自己两嘴巴，他连着摇头。 没事，我就是见哥这两天心情都不太好，过来看看。 你回来看我？哼，你是缺钱了吧你？ 黑二这次没敢接话。黑狗是真的有点醉了，懒得搭理黑二，他把酒杯扔在一边翻了个身。 我最近没有闲钱给你，没事赶紧滚。 这下黑二不敢耽搁，急忙出了包间带上门。而黑狗一直等到身后的关门声才慢慢睁开眼睛，皱起眉。 林大坤。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道理上乔家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搭上这条线，为什么不立刻去跟我哥邀功？眼看林大坤明天就要走了，难道乔家私底下是想自己拉活瞒过我哥？可是这简直跟找死差不多啊。 黑二知道乔家还没跟黑狗提林大坤的事儿，一半高兴一半担心。黑二就算再不喜欢乔家，也知道乔家这人不傻，他胆子再大也不会做这种事儿。那他为什么一直按兵不动呢？越想越觉得这里头有什么问题，黑二心里头琢磨不透，就打电话给阿松。 乔家现在人在哪儿？ 他应该是去医院看他弟了。 哪家医院？ 黑二着急找乔家，问到了医院就随便拦了一辆车。他在医院门口转了两圈才找到所谓的病房楼，但是他不知道乔简住在哪个病房，随便抓着两个人问也没人知道。黑二火大的踹了一脚走廊的墙壁，骂了半天才停住。 妈的，反正就是这层，我就不信乔家那个臭小子不出来。 打定主意，黑二索性守在走廊口这边，准备守株待兔。他今天一定要跟乔家摊牌，林大坤的事只要是真的， 他就算是不择手段，也一定要把这个功劳抢回来。一会儿只要乔家否认，这件事就应该跑不掉了。想抽烟，但是想起来他出门太急了没带着，黑二烦躁地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心情越发的恶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看见一个很熟悉的人影从一间病房里出来，不是乔家，而是郭林。 这个警察在这干嘛？ 觉得隐隐有些不对劲儿，黑二下意识往后让了几步，躲在拐角处。等他再探出头来的时候，就看见郭林身后乔家也走了出来，两个人一前一后。郭林等着乔家关上门，然后跟他说了句话。乔家不知道回了什么，他旁边那个警察笑了一下。 这两个人是认识的？ 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黑二整个人几乎傻在那儿，脑子里的念头转了好几遍，终于最后抓住一个词： 卧底。乔家竟然是卧底？ 想到一直以来他在黑狗那里处处被乔家比下去，再想到现在人人还当乔家是黑狗最器重的人，他成天耀武扬威的样子，黑二火气的眼底都透着血丝。 妈的，乔家竟然把他们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。 眼看着郭林和乔家一边聊天一边往外走着，黑二憋不住，两步冲上去，直接扯住乔家的领子。 乔家，你好啊。 黑二。 被他抓个正着的乔家和郭林两个人都是一脸震惊。 你在我们面前还真会演呢，我就知道你小子有问题，只是没想到你居然是警察，是个卧底。 黑二咬牙切齿地把这句话说出来，他看着郭林铁青的脸色，乔家的僵硬的反应，一边愤怒地骂着脏话，一边忍不住笑起来。 不过你这次死定了。 黑二指着乔家的鼻子， 这次你死定了。 乔家沉默了很长时间，他看着黑二半天之后，竟然轻笑一声，无所谓的一耸肩， 既然被你看见了，哼，也没办法。没错，我是警察。 他说完，郭林皱起眉， 乔家疯了吗？ 黑二没想到乔家竟然真的敢在他面前认了，他瞪大眼睛， 你承认了？ 你不是都看见了？我现在说不是，你也不会信吧？ 我早就知道你有问题， 但是你说的太晚了。 被拆穿身份的人能够冷静到乔家这种程度，简直有些不可思议。郭林在旁边看着他就这么大喇喇地胡诌着自己警察的身份，也就亏了这地方是医院，没人有暇留意他的。不过即便是如此，他还是不着痕迹地往旁边让了两步，打算如果一会儿控制不住局面，就先把黑二扣了再说。黑二也感觉到了，他来回看了郭林和乔家两眼，没时间追问乔家更多的话。趁着郭林还没有行动之前，他抓过旁边一个路过的护士，往郭林那边狠狠一推，然后拔腿就跑。郭林要追，被乔家拦住。 你现在追也来不及了，除非能一枪毙了他，不然黑二总会告诉黑狗的。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你回去让你们那边人准备好，我可能今天就会带他们去见黑狗。 计划只能临时变动一下，本来他们最初的打算是让黑二入了他们的套，领着黄静去见黑狗，但是现在这情况，估计想实行这个计划应该不可能了。郭林当然也想到， 你现在还要带人去见黑狗？ 或者说真正让郭林诧异的是，乔家这个态度是显然要回去跟黑二对峙。 搏一搏吧， 撞破他们的关系，这是黑二不幸中的大幸，但是已经这样了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。他没跟郭林详细交代他打算怎么办，现在他也是走一步算一步，只能让对方等他的消息，随后再联系。郭林看着乔家匆匆离开的背影，内心开始涌起一股难安的烦躁。乔家这种线人大概就是最让人头疼的那种，太过聪明，所以容易自作主张，